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。现在介绍法师品。这个法师也有两品啊，有下品法师，有上品法师。这个法师论上下品，是这个就这个法师五种法师，弘法能力的大小而言。现在是名上品法师，所谓的下品法师，就是说说善男子善女人，我灭度后能确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，当知是人则如来始，如来所遣行如来事，就是对下品法师不能广为忍说啊，但是呢能确为一人说，不能够全说，说的很少，乃至一句啊，就这个下品法师，当知是人则如来始，如来所遣行如来事啊，三个如来，如来所始，如来所遣行如来事。那么可见的下品法师弘经流通这个法华经，都是如来所始，如来所遣。什么叫做如来呢？如智所说，说于如理啊。这个法华经，这释迦牟尼佛什么叫做如智啊？如全如实之智啊。因为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的这个经教都不能够出乎一个全一个实，说实教用实质，说全教用全质，这都叫做如智啊所说的。说于那个经是全理的法华经，全一乘实相之理。那么行人就是当机众，闻佛说法，秉教修行，秉此如教而宣如理，这个叫做如来所始，也是如来之所遣。又如智绕照如理为是，行人依如教行如理啊，故是行如来是也。这是叫这个下品师。下边呢就是上品师，上品师也空也介绍过了啊。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，就这个两句就是标明上品弘经之师啊，就是五种法师受持度诵写说书写啊。下边是总名要啊，若有讷人以不善心愚解中陷于佛前，常毁骂佛，其罪上听。 若然以乐眼回此代驾出家度诵《法华经》者，其罪甚重。要往岂有度诵《法华经》者，当知世人以福庄严而自庄严，作为如来坚守赫旦，岂有其所智方，随应应随向礼，一心合掌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，花香璎珞，木香土香，烧香增盖窗幡衣服，摇扇摇旋摇扇摇旋，作诸祭药，食供养，人众上供而供养之，应持天宝而以散之，田上宝具应以奉献，所以则何？世人欢喜说法，须臾问之，即得究竟，不入堕落三藐三菩提故。这是总名，总名顺之得福，那么逆之就得过啊，就生罪了。下边是偈颂，上面长文已经，底下是偈颂。偈颂有三小段，一个是讲劝自性利他，第二是重诵别宗两义，第三是戒叹经罪第一。而是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戒言：若欲诸佛道，成就自然智，常当勤供养受持法华者，岂有欲计得一切种智慧，当受持是经，并供养持者。这是第一课，讲劝自性利他。这个文呢，好懂啊。下边诵现世，若有能受持《妙法华经》者，当知佛所使，悯念诸众生。诸有能受持《妙法华经》者，舍欲勤净度，悯众故生此。当知如是人自在所欲生，能于此乐世广说无上法，应以天花香即天宝衣服，填上妙宝具供养佛法者。这是讲这个诵现世啊，诵世就是当世。这个既然是重诵诵唱上文的长这个长行啊，意思差不多啊。这个第二颂呢，颂来世，是无灭后乐世，能持世经者，当合掌礼敬，如供养世尊，上选众甘美及种种衣服，供养世佛子，亦得须臾闻。若能于后世受持是经者，我潜在人中幸遇如来世。这个送来世灭后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入灭度以后啊， 那的灭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属于灭后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有或者说3000年或者说2500年啊，这个五处乐世，这是属于这个所处的环境。难能够在乐世当中能够受持此法华经，所以当合掌礼敬如供养世尊，因为能持世经之人都是如来所使，如来所遣，行如来事者，那他本身就是如来嘛，如供养世尊。底下呢讲这个供养十供养啊，上权众干美及种种衣服等供养是佛子亦得须臾闻，须臾时间不长啊，须臾啊，一般讲这个须臾多少时间这么一须臾呢，一刻钟啊，那个须臾也并不是说一眨眼就给须啊，一般讲这个须臾叫一刻钟这么这个时间，意的就是息意啊。若能于后世受持世经者，我遣在人中幸于如来世，这是送这个未来世。下边呢是总名，若于一解中常怀不善心，作舌而骂乎，故无量重罪。其有度诵持是法华经者，须臾假乐言，其罪复过彼。由人求佛道，于一解中合掌在我前，以无数戒赞，由是赞佛故得无量功德啊。叹美吃惊者，其福复过彼呀。一劫之中合掌赞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，可是叹美吃惊的功德呢，比那个赞叹佛的功德还要大。佛你赞叹不赞叹，他都成了佛了啊。这个法师啊，你要赞叹他，对他是一个鼓励呀，这是一个撤进呐，那是一个助道因缘呐，他的功德就大。那是八大人角经有这么一句话的：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形道人。你看看，无形道人呐，什么人是无心道人呢？那就是那个禅堂里像参念佛是谁的，那就是真正的无心道人。于80亿劫以最妙舍生，即于祥废处供养持经者，如是供养已。这个供养啊，成供养有所需求啊，求闻法，若得须臾闻，则应自心庆，我今获大利。药王经告汝，我所说诸经而于此经中，法华最第一。这个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啊，下文呢还有具体的介绍。此中就说了，而于此经中，此经是指什么经呢？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中所说的诸经啊。那从华严到无海，到方等， 到般若，一直到于涅槃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陈说、岔说、无间说、释然说、闲说、密说，诸经，不晓得说了多少啊。就拿现在我们看看，我们那个大藏经啊，也有七八千卷的，那是少数的有少数。但是呢，就每一部经来讲，诸大乘经个个成为第一啊。那华严经他也说是诸经之王，诸经都说我这个经是第一的。那个第一呢，是有对待的第一啊，不像此法华经是绝代第一，故称为最第一。最第一。而于此经中，法华最第一，这个都是佛的亲口所说的啊。这法华经是诸经之王，法华最第一。而是佛复告药王菩萨摩诃萨，我所说经典无量千万亿，一说今说当说，而于其中此法华经最为难信难写啊。要啊，此经是诸佛必要之藏，不可分布妄受与人，诸佛世尊之所守护，从昔以来未曾显说，而此经者如来现在犹多愿记，况灭度后啊。这个段呢是探法要这个法华经这个一乘大法啊，探这个称叹，此中讲已说今说当说，已说是指般若经以前的见顿诸说，这个如来的一代时叫五时啊，指这个般若时以前的，般若时以前有见有顿，有大有小。今说呢，今说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